在个人的婚姻之中，你有没有有效的保全你婚姻中的个人资产？ 嗯， 比如说自己经营企业，你在企业中会不会有一些外部的风险，以及家庭财富和企业财富混同的一些风险？ 嗯， 比如说自己有一些国际投资的计划，那自己在境外配置有没有一些当地的一些风险，以及境内境外之间勾结的一些风险？ 嗯， 这些呢其实都属于非市场风险，而这些呢也能够为我们的财富呢带来很大的一些影响。 我们刚刚一直说到这个财富传承周边的一些概念哈，马上就要说到中心的概念了。说到财富传承，有哪些行为属于财富传承呢？ 这个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财富传承的概念呢，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它可能是公司包装出来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名称。其实就是我们突然有一天想到，哎，说我这个钱要留给孩子了。 对， 其实就是已经开始思考财富传承的动作了。 嗯， 我们在一生中呢，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收入，在整个人生中我消费的过程中呢，可能不能够完全的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花掉啊。当时如果真的有听众能够把所有钱都花掉，那也很厉害。 中国人好像没有这样的这种消费习惯啊，通常都会留下，甚至大部分都留下了。 对，这个其实我也是我非常佩服我们中国人的一点啊，我们更愿意去为未来去思考， 对， 我们更愿意想让后代更好一点。 嗯， 这个是我们就是无论是父母之间的这种付出， 嗯， 还是我们国家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其实都是蛮让人佩服的。 对， 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其实不是这样的， 他们都超前消费 了。对，超前消费，对。 所以这也给在就中国市场留下了很好的这个财富传承的一块天地。 对的， 对吧？ 是这样的。 财富传承有没有一些好的理念方法呢？ 我们说呢，对于财富传承呢，或者说对于传承本身，那我们要关注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呢是我们的物质的传承，说白了就是钱怎么给，你的资产怎么给。第二呢是除了物质之外呢，会有没有一些价值观或精神财富的传承。那其实我们跟很多高净值客户的沟通的结果是呢，他对于自己的钱怎么给到孩子呢，其实没有特别担心。 嗯， 但是这个孩子如果不出息的话，那他是特别揪心的一个事情。 是的， 他一方面的希望把自己的钱、自己的企业能够妥善的传承给孩子呢，那另一方面更希望孩子能够继承自己这个拼劲儿，他更希望孩子能够继承这些。 嗯， 所以说在整个财富传承中呢，传是一方面，承是另一方面。 嗯， 我们想把钱给到孩子，但是孩子能不能够妥善的接住这笔钱，其实也是另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些地方。那这就关系到我们最后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力的财富的传承。 有形的和无形的， 对，有形的和无形的，以及人如何的培养，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。既有钱给到孩子，又要保证呢我的这个钱传承的通道是顺畅的，不被外事所侵扰，同时要保证孩子能够接受到这笔钱。 嗯， 这个其实还非常重要的。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。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？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。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，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。2020年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.91亿人，占总人口比重的13.5%，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，高龄人口，也就是80岁及以上，占比逐渐提升。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，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。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，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，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、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。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：首先，价值成长，隽永相伴。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为您提供终身保障，保单价值稳健增长，应对不断变化的保障需求。第二点，三条免责，全面呵护。产品仅有三条责任免除，为您提供全面的人身保障。第三个特点，保单贷款便捷灵活。